Good morning. 早晨好。 I'm honored to be back with you again today. 今天非常荣幸又一次来到大家当中。 We are talking today about God communicating to us.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神如何跟我们沟通。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was a commercial on TV. 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电视上呢有一个广告。 It was a cell phone commercial of one company talking about their signal. 就是有一个电话公司啊，他们在谈论他们公司的这个信号。 In the commercial, you would see a man walking along, and he'd say, "Can you hear me now?" 在这个广告里面有一个男的，他拿着一个电话到处乱走，然后呢问就是能不能听见我，能不能听见我。 That's where the title of our sermon comes from tonight. 因此的话，我们就选用这个“你能听见我吗”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标题。 All through history, God has tried to communicate to us.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神一直都在跟我们交流。 And He is still communicating to us today. 今天他依然如此。 And He's saying to us, "Can you hear me now?" 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能听见我吗？ We're going to find out today that the best way God has communicated to us is through Jesus Christ. 那么今天我们会讲到，神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就是通过耶稣基督。 I know that because most of you speak Chinese,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re you have had funny things happen when you tried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在座的都是讲中文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用这个英文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出现一点点小的差错。 You wanted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but you may have used the wrong word, or you may not have even known how to say what you wanted to communicate. 你想说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呢，你的用词，你想说出来的那个词语所选择的可能有一点不对，或者不能够准确地表达你的意思。 I asked one gentleman this morning if that had ever happened to him. 因此的话，我早晨做了一个调查，问了一位弟兄，这件事情是否发生在他的身上。 He said, "Oh yes, you know how we Chinese like to eat." 他是肯定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喜欢来吃东西的。 He said, "I was at a fellowship with some friends." 有一天呢，我们在一个团契跟一帮朋友们在一起。 And I had a very good meal. 我吃得非常好。 And he said to his American friend, 有一次呢，他对他的美国朋友说， "I am very, very FOOL." 我非常 FOOL， 就我非常 I'm very full. 我非常这个 FOOL， 我非常。吃饱了 ，F 就是吃饱了，但是是一个意思。 And his American friend said, "What?" 美国朋友问你是什么 ？And he said, "The food was very good, so I am very full." 他说这个东西吃这个太好吃了，因此的话我就非常笨。 What did you say? 美国人说你说什么 ？I am very full. 我非常笨。 Oh, you mean you are very full. 他说你是意思是说你吃得非常饱。 Have you ever had anything like this happen?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I know that I spent a few weeks in Puerto Rico.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在波多黎各那里呢，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Before I went to Puerto Rico, my friend said, "Don't worry, everyone speaks English in Puerto Rico." 他说你不用担心了，在波多黎各那个地方，每个人都会讲英文的。 No one speaks English in Puerto Rico. 但实际上，在波多黎各没有一个人讲英文。 Everyone speaks Spanish. 每一个人都讲西班牙语。 So one day I went to McDonald's. 有一天我去麦当劳。 I wanted to order a hamburger, an order of French fries, and a drink. 那一天我就想订一个汉堡包，一些炸薯条，还有呢一个饮料。 So I go to the counter and I said, "I want a hamburger, French fries, and drink." 我就到了柜台上说，我要一个汉堡包，我要薯条，我要饮料。 The lady looked at me and she goes, "What?" 女服务生看着她直摇头，说你要什么 ？So then I looked at the board and I said, "I want a number four." 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大牌子上说，我要第四号。 She said, "Okay." 然后那个女人就说，好的。 So I got my meal. Then I decided I wanted some mayonnaise. 然后呢，她就拿到了她的东西。拿到以后的话，她说她需要一点 mayonnaise， 就是那个甜酸的奶油的白颜色的那种东西。 I said, "Do you have any packets of mayonnaise?" 你有没有那种小包装的那种甜酸奶油白色的东西 ？She looked at me like I was speaking a foreign language, and I was. 然后呢，那个女服务生就看着他，认为他你在讲哪一种国家的语言呢？我实在不明白。 So now I was very frustrated, and people were lined up all behind us. 然后我后面排队的人说：“哎呀，真是讨厌死了。 ”So I turned around and I says, "Does anyone here speak English?" 然后他就对着大家说：“这里有没有人讲英文？” Two teenage boys came up and they said, "We do." 然后有两个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上来了，他说：“我们讲英文。” And I said, good. 他说好啊好啊。 So I looked at one of the teenage boys and I said, all I'm trying to do is order a packet of mayonnaise. 他就对其中的一个男孩说，我就是想要一包那个东西。 He had no idea in the world what mayonnaise was. 他也不知道这是我到底要什么。 He didn't know how to translate it. 他不会翻译。 And so finally I just said, just forget it. I'll go with no mayonnaise today. 他说算了算了，我今天就吃没有 mayonnaise 的这个汉堡包吧。 One other time that I had a problem with miscommunication was in Africa. 有一次我也是沟通不良的情况发生在这个非洲。 I spent a summer in Africa. 有一个夏天的话我在非洲。 Every week I would work with a different African pastor and the pastor would serve as my interpreter. 每一个星期的话呢，我将会将跟一个这个牧师呢来配搭，这个牧师的话呢，通过呢翻译来进行配搭的。 We would set a meeting place in villages, and I would go meet the pastor in the village, and then spend the week with him, and he would translate for me. 那么我们每一次呢，就是在一个村庄里面的话，跟那个牧师呢，选择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呢，我跟牧师呢，那个非洲的牧师呢，在那个地方呢会面开会，然后也是通过这个翻译的。 So one week I had an agreement with a pastor to meet him at a village. 有一次呢，我跟这个牧师谈好了，我们在一个村里面呢见面。 It was a small village with shops along one long street. 有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庄，在村庄里面有一条小的街道，街道两边呢有很多的小的商店。 I was the only Anglo person in the village. 我是在那个村庄里面唯一的一个白人。 All I had was the pastor's name written on a piece of paper. 所有的接触的联系的信息的就是一张纸，这个纸条上呢写的是这个牧师的非洲牧师的名字。 The pastor's name was written in Swahili, and I didn't even know how to say it. 这个牧师的名字呢是用一种语言叫斯瓦希里语言的写下来的。 When I got to the shop where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meet, he was not there. 当我去走到那个约会的那个地点，也就是那个小的商店的时候，那个非洲牧师不在那里。 I didn't know, but he wa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town. 我不知道他是在这个小村庄的另外一侧。 We had misunderstood each other of where we were going to meet. 我们沟通不良，我们错过了。 I spent 4 hours going into every shop on the street, showing the piece of paper. 我就接着一家一家的给人家看这张纸条，这个牧师在哪里。 I would go to the shop owner and point to the piece of paper, hoping he might know who this man was. 每次我都把这个小纸条拿出来，点着他的名字说这就是这个人，但是我希望这个有人会认识这位牧师。 At the end of 4 hours, the pastor was coming towards me, and I was going towards him, and we met each other, and we were both very, very frustrated. 四个小时以后，我是往牧师那个方向走，那位牧师呢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我们终于会师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非常的这个不顺。 Sometimes communication causes us some problems, doesn't it? 有的时候的话，这个通讯啊、沟通啊，会导致很大的这个困难。 Our scripture today is taken from Hebrews. 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呢，是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的。 Hebrews chapter 1, verse 1 through 3. 在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 The letter of Hebrews is written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beginning to stray from God. 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写给一帮这个基督徒们，他们呢对这个信仰的话呢，根基呢有所动摇。 In Hebrews chapter 5, verse 12, the writer calls these Christians in this church babies. 那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五章里面呢，有这样描述到这帮人呢，他们这个有怀疑。 He says that they have not grown in the faith. 他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没有成长。 They are being taken over by fear and doubt. 然后他们呢，就是被这个恐惧啊，被一些怀疑呢所占据。 The writer tells them that they are to stay strong in the faith and stay the course. 那么这个作者的希伯来文的作者呢，要告诫他们要坚强，要坚定。 Throughout the book of Hebrews, 在这个整本书里面, the writer tells us that there's a better way. 在这个整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13 times in the book of Hebrews, the writer uses the word better to refer to Jesus. 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作者使用了13次更好、更美、更，就是比较级的，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用了更这样一个词眼。 13 times he is talking about how Jesus is superior to other religions. 就是13次他谈论到就是耶稣呢比其他的宗教的人物或者是系统里面的呢更优越。 In chapter 1 verse 4 the writer says that Christ is better than the angels. 就是在第一章第四节里面他所谈到的话呢就是基督的名更比这个天使的话呢更尊贵。 Chapter 7 verse 9 he says that he brought in a better hope. 在第七章的第九节里面讲到主耶稣所带来的盼望更大。 Chapter 8 verse 6 he says that Jesus is the mediator of a better covenant. 他在这个第七章第九节里面讲到的话呢他是更美之约的这个中保。 Now let's go to our scripture and look at ways that God has tried to communicate to us. 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看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与我们沟通的。 The scripture begins by saying that in the past, God spoke to our forefathers through the prophets.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经文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借着神在记在古时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God has used many ways to speak to people through the centuries. 在人类的历史上，多少个世纪以来，神一直在用不同的方法跟人来进行沟通。 He has used dreams. 他所采用了一些梦。 Visions. 看见的方法。 He has spoken directly. 他甚至直接对我们讲话。 And now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he spoke through the prophets. 那现在经文里面又说，他借着先知晓谕我们。 For 1,000 years, he spoke through the prophets. 几千年以来，一直对着先知来传话。 We are reminded of the prophets. For instance, Amos. 我们可以想象有些先知，比方说像阿摩斯。 Amos was a prophet who preached hellfire and brimstone. 这个阿摩斯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些关于地狱之火、硫磺火的事情。 He reminded God's people of the punishment of God. 他就提醒人们，如果我们神不遵守神的旨意的话，人所遭受的这个惩罚是什么？ Hosea was a prophet who spoke about God's broken heart. 这个何西阿呢，谈到就是讲到神的怜悯，神的心的破碎。 And he gave us an example of God's love. 他谈到了一个神是用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方法呢？一个例案来讲神的爱。 Jeremiah was a prophet who spoke about God's mercy and His forgiveness. 耶利米这位先知的话所谈到的是关于神的怜悯和神的这个饶恕。 Second Peter 1 verse 21, 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所谈到 ，tells us that for prophecy never came by the will of man, but by holy men of God who spoke as they were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of God. 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里面这样讲到，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In the Old Testament, for 10 centuries, God used the prophets to speak to His people. 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差不多十个世纪以来，神一直在使用先知呢对人讲话。 But our scripture today says that in the last days, God spoke to us through His Son. 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经文是这样说到，在末世的时候，神借着耶稣晓谕我们。 This scripture was written many years ago. 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在许多年以前所写成的。 As the writer is writing to the church at the Hebrew people, 就是因为作者呢要对这个希伯来人呢的教会呢来讲话。 He is referring to that time as the last days. 那时候他就已经指出，那时候的世代就已经是末世的时代。 We still have people referring to our time as the last day, don't we? 现今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也是称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呢为末世。 One thing that we know today.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 That we are closer to the last days than they were 1,000 years ago. 我们今天比几千年以前更加接近于末世。 So we may be living in the last days. 因此我们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 The writer tells us that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is the presence of God today. 我们在经文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呢是神的这个本质。 John MacArthur, one pastor, John MacArthur 是一个牧师, has said that every religion is man's attempt to discover God. 就是在每一个宗教当中人总是去探索神的存在总是去寻找神。 Christianity is God bursting to man's world and showing and telling man what he is like. 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进入我们人的世界来告诉我们来彰显出来他是什么样子的。 Do you know the restaurant Chick-fil-A? 我们大家知道不是有一个连锁店吃饭的地方快餐店叫 Chick-fil-A? It's a restaurant chain started by a man named Sam Cathy. 这个连锁店呢是有一个人呢他叫 Sam Cathy 他是创始的 Mr. Cathy had the business idea that he would start his businesses in malls 这个 Sam 这个人创始人呢他有一个策略呢就是把他每一个这个快餐店呢是建在这个 mall 里面的购物中心里面 He wanted to start a business where there were other stores already in position. 他这个策略呢就是说其他的商店已经在那里了然后呢他再进去呢开一个店 He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provide a good customer base to come eat his food. 因为他是这样想的因为他的客户流呢已经在那里了 A few years ago, he was in Nashville leading a business conference. 然后呢几年以前呢这个人呢他到了这个 Nashville,他参加一个这个会议。 At that time, he had recently retired as CEO of Chick-fil-A America. 那个时候，他已经从这个总执行官的位置上呢，退役了，退休了。 His son had taken over the business. 他儿子呢，接替了他。 When his son took over the business, he developed a new business plan. 当他的儿子接任以后的话，他的儿子呢，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 His son's business plan was to start stores separate, by themselves. 他的儿子的策略呢，就是这个成立建这个新的餐馆的时候呢，是单独的，不是在这个购物中心之内。 And so someone at the conference asked Mr. Cathy a question. 有人呢就在这个会议上呢，这个问他。 The person said, "Mr. Cath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your son changing your idea?" 就是问这个老父亲，说是你儿子现在要改变你的策略，你是如何想的呢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your son having a different business plan than you have? 那他你儿子现在的这个计划跟你的计划完全不一样，你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看法 ？Mr. Cathy's response was, "I am 100% behind my son, and whatever my son does, that is if I am doing it." 他就很确信的回答说，他说我是100%的支持我的儿子，我儿子的计划就是我的计划。 As we look at the scripture today, we see that God is 100% with Jesus. 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是100%的跟耶稣基督是在一起的。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That every word that Jesus speaks is straight from God's heart. 每一句话呢，神所要对我们讲的话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的。 In Matthew, Mark, Luke, and John, 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 we hear the words of God when Jesus speaks. 我们听见神看见这个神治愈，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在治愈。 When we see Jesus healing, we see God healing people. 我们看见耶稣在治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在医病。 When we see Jesus preaching, we hear God's words. 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我们就亲耳听见了神的话语。 In our scripture today, we see seven reasons that Jesus is a better way for God to communicate to us.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七点，在这七点呢，都能够说明，耶稣呢是更美的。 I want us to look at those seven things right quick. 现在我们很快速的看一看这七点都有哪些。 In verse 2, we see that Jesus is the heir of all things. 在这个第二节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讲到耶稣呢是万物的承受者。 We also see that he's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呢，他是万有的创始者。 Colossians 1, verse 16 and 17 says, 哥罗西书里面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是这样讲的。 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at are in heaven and that are i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principalities or power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And 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consist.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看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First John tells us that Jesus was here before history, in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and he will be here at the end of history. 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说的，说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创造的天，天这个空间、时间以及其中的一切。 If you look at verse 3,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里面， the third reason that Jesus is a better way of communicating, 第三个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沟通者。 Is that he is the sustainer of the universe. 他是这个万有的支撑者。 We know that he upholds all things by his word. 我们知道他的话语呢是托住万有。 Not only did Jesus create all things by his word, but he upholds all things by his word. 耶稣呢不但创造了万有，但是呢他依然托住万有。 Consider this. 我们这样考虑。 What instant destruction would happen in the world if things changed just a little bit? 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如果有一件事情呢稍微变更一点。 The sun has a surface temperature of 12,000 degrees Fahrenheit. 我们知道太阳的表面的温度呢是12,000华氏。 If it were any closer to us, we would burn up. 如果这个太阳跟我们的距离稍微偏近一点点，我们将会被烤焦。 If it were any further away from us, we'd freeze. 如果太阳的距离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的话，我们将会被冻死。 Our globe is tilted on an exact angle of 23 degrees, providing four seasons. 那个我们的地球的这个倾斜角呢是23度，因此的话呢，我们有四季的变化。 If it was not so tilted, vapors from the oceans would move north and south and develop into monstrous continents of ice. 如果说这个不是23度刚好这个夹角的话呢，我们这个地球的南极和北极的这个水蒸气呢就会分散开来，因此地球的表面呢整个就会形成一个冰大板。 If the moon did not retain its exact distance from Earth, tides would flood the entire Earth twice a day. 如果这个月亮跟地球的距离之间不是维持的刚好的话，那么我们地球表面呢一天将会被这个大水呢淹没两次。 If the atmosphere did not remain at its present density but thinned out even a little bit, many of the meteors which now harmlessly burn up would reach our atmosphere and bombard us. 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大气层的这个密度，这个大气层的密度现在是刚好，因此的话流星啊云这个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呢已经被这个化掉了。如果说再稀一点的话，密度再稀一点的话，这些流星呢下来以后呢就很可能会伤害到我们。 How does this universe stay in such a delicate balance? 我们不妨的话要问一下我们这个宇宙怎么样才是维持在这样一个精巧微妙的这样一个状态呢？ The scripture here tells us that Jesus maintains and sustains the balance of the universe. 那么经文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是耶稣托住万有，是耶稣在那里做支撑。 We serve an awesome God. 因此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 The fourth way that we know that Jesus is better is that he is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第四点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呢更好更美的话是因为他是这个荣耀所发的光辉。 In verse 3, the scripture tells us that he is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stance of God. 在第三节的经文当中他讲到是耶稣呢是神本体的真相。 First John 1 verse 18 says,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这样讲到， No one has seen God at any time. The only begotten Son who is the bosom of the Father, he has declared him.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The word declared, the Greek word declared means he has explained God exactly the way he is. 这个 declare 就是表明，表明这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说，就是100%的、完全的把这个真相呢表达出来。 Jesus told Philip, he says, who has seen me has seen the Father. 耶稣曾经告诉腓力说, 如果你看见了我的话, 你就看见了父。 In verse 3, another reason that we see that Jesus is better is because he has provided the purification for our sin. 在这个第三节当中呢, 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基督更美的话呢, 是因为他洗清了我们的罪。 Jesus is the redeemer of mankind. 他是人类的拯救者。 We know that he was God come to earth to live as a man, a sinless life. 我们知道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本身是神，他来到世上成了神的，成了人的形象，过着一个没有罪的生活。 And that he is the only way of salvation. 他是能够得到这个拯救的唯一的道路。 That Jesus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and was raised again. 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又从死里复活了。That on that cross he took our sins and we can be forgiven by God. 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顶罪，因此的话我们的罪已经被得到赦免。So the sixth reason that Jesus is better is because he's the redeemer of mankind. 因此的话，第六个原因，主耶稣基督更美，是因为他是我们人类的救赎者。The last reason we see that he's better is because he is the ruler of the universe. 最后一个原因，主耶稣基督更美，是因为他是这个万有的掌权者。 In the last part of verse 3, in the beginning of verse 4, 就是在这个第三节的最后下半部分，以及在第四节的上半部分这样讲到。 The scripture says that when he had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he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n high. 是这样讲的，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This is a picture that Jesus has finished his task and he has sat down by God in heaven.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描述呢？是说主耶稣基督息了他的功，这样呢，他就坐在了神的那边。 The simple statement he sat down is a very powerful statement. 有一句话我们请大家注意，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词，他就坐下了。他就坐下了，这句话呢，有深刻的含义。It's a sign of victory. 这是一个胜利的标志。Jesus Christ had come to earth and he had conquered sin. 这个主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已经得胜了。And he had gone back to heaven to wait for us. 然后呢，他又回到了天家，父那里去等待我们。 Let me explain where this picture comes from.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图画是什么样一回事。 Do you remember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people had the God's people had the temple? 我们还记得吗？在旧约的时候，人建了很多的坛，祭坛。 They had a temple that it took 46 years to build the temple. 就是他们花了46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祭坛建成了。 We are told that if you tried to build that temple today, it would cost more than $1 billion to build that temple. 那样一个殿堂，如果今天去造的话，将会超过$10 billion. A temple that took 46 years to build and $1 billion. 那么46年的光景，花了$10 billion之多。 Had no place for the priest to sit down and rest. 但是呢，在那个殿堂里面，你看不见为神父们所预备的座位。 There were no chairs in there for the priest to just go in and lounge around and sit. 没有椅子，这些神父们他们只有站着。 The priests were going into the temple year after year offering sacrifices. 每一年的话，神父们他们都在这个殿堂里面献祭来进行一些活动。 They would go in and offer the blood of the animals for sacrifices for forgiveness from God. 他们所献的祭是一些动物的血，这些是为神所献上的。 Their job was to go in there and offer the sacrifices. They had no time to sit down. 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献祭，而他们没有时间来坐下。 And there was no rest for the priest in the temple. 在这个圣殿里面，在这个殿中呢，神父是没有时间来歇息的。 The picture that we have here of Jesus.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关于耶稣的图画是什么呢？ Is that he came to earth and he finished his job. 主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做完了他的功。 He's not like those priests in the Old Testament temple. 他不像那些在这个旧约里面圣殿里面的那些神父那样。 Their job was never finished because they had to continually go back and offer sacrifices. 那些神父的工作从来都完成不了，他们一直都要献祭。 Jesus was the sacrifice for all mankind. 主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人整个人类而献了祭。 When he was the sacrifice on the cross, his job was finished. 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献祭，他的工作就完成了。 There's no need for any other sacrifice.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再一次的献祭。 So when we see the picture that Jesus is in heaven sitting down, 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天堂上面跟神坐在一起的时候， As Christians, it can make us very happy because he has won the victory. 我们基督徒将会感到非常的释放，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哪里。 The job is finished. 因为神的工作已经成了。 There's no need for any more sacrifices. 再不需要献其他的祭。 He is sitting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waiting for us.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那里等待我们。 I praise God for this victory. 我们赞美神，赞美神赐予我们这样的胜利。 In John 19:30, 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九章十三节里面 ，On the cross, Jesus says, "It is finished." 主耶稣基督说成了。 And now we have the picture that Jesus is in heaven, sitting down because it is finished. 那现在我们看见这样一幅图画，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说成了。那么确实已经证明了，是的，成了。 Jesus' position is superior position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是更美的，是更好的，更加优越的，因为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So the Scripture tells us that God tried to communicate to us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prophets. 我们看见经文里面所谈到，在最初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讲话。 The world is a mess today. 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是一片的混乱。 Things will probably get worse. 因为我们也知道事情可能会越来越乱 But God is still communicating to us. 但是神没有放弃跟我们沟通 If you were to get a phone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would you answer it? 如果今天我们收到一个总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的话你会不会回答呢 The story is told about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med Ronald Reagan 讲一个就是有关以前的一个总统的故事就是里根总统 Ronald Reagan was sitting in the White House one day, and he went to his secretary. 有一天呢，里根总统坐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白宫里面，通过他的秘书。 He said, "I want to talk to a normal citizen out there and just have a normal conversation with a normal citizen. Get somebody on the telephone for me." 总统就是说，我就是想跟我们美国这个一般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公民呢，谈一次家常的非常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这样就对话一次。 So she called a house in Illinois. 那么秘书呢，就是在这个伊利诺伊州随便拨通了一个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家人的电话。 A gentleman answered the phone, and she said, "This is the president's secretary. The president would like to speak to you." 这有一位先生呢，他就接通了这个电话以后呢，这个秘书就说，他说，美国总统想跟您讲话。 And he said, "Yeah, right," and hung it up. 然后这位先生就说，啊，你开玩笑吧？结果就把电话挂掉了。 She called him back. 然后这位秘书呢又打回来了。 She said, "This is Ronald Reagan's secretary, and the president would like to speak to you." 我是里根总统的秘书，里根总统要跟您讲话。 And he says, "Oh, well, I know this is probably a joke, but go ahead, let me talk to him." 他说，这个男的就说，他说我知道你是在跟我开玩笑了，不过还是让我跟总统讲个话吧。 So in a moment, the president was on the phone, and the story goes that they talked for 15 minutes. 然后不一会儿的功夫，里根总统果然跟他在电话里面讲话，一共讲了15分钟。 A normal citizen got a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an unexpected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公民跟一个美国总统的话呢，他们在电话上讲了15分钟。 They carried on a normal conversation. 非常普通的讲话。 The sad thing was he almost didn't accept that call. 我们知道这位先生几乎没有接总统的话，总统的电话。 Because why would the president call me? 然后因为这位先生说，总统干嘛要跟我打电话呢？ Think about it today. You are receiving a call from the head of the universe. 我们今天设想一下，我们坐在这里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呢是宇宙的王所打给我们的。 Jesus Christ is speaking to you today. 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要对我们讲话。 As the Christians, we have the honor a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有这样的荣耀，能够跟我们的万物的创始者主耶稣基督讲话。 We are so blessed to have God speaking to us. 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的神对我们讲话。 Let me encourage you to be open to God as He speaks to you. 让我鼓励你们经常的能够听神的话语。 God is speaking to each one of you this morning. 神对我们每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讲话。 Conversation with Him is much greater than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我们告诉你，这个与神对话比与总统对话来得更妙。 Aren't we blessed as believers in Christ to have such a wonderful master? 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多么的这个有福气，能够跟主耶稣基督来对话。 My challenge to you today. 今天我向大家发出的挑战是。 Is that as God speaks to you, how will you respond? 如果神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的反应将会如何？ Let's pray. 我们祷告。 Heavenly Father, we know that you have used many ways to speak to us through the past, but today you are speaking to us through Jesus Christ.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his greatness. We thank you that he has a better way. Father, I thank you that as a Christian, I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right to speak to him every day, every minute of every day. God, we thank you for that privilege. Father, today as you speak to the hearts of these people, I ask that they will respond and they will hear you as you speak to them and they will move in the direction that you would like them to go. Father, it may be just telling a friend that they love the friend. It may be just giving a kind word to someone else. It may be just trying to help someone else. But God, you speak to each one of us and we just pray that you'll help us to hear your voice and be open to your voice and respond as you speak. Amen. Amen. 谢谢牧师分享。如果神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以下这首诗歌献给于主，来回应主的这个对我们的呼叫。 Maybe we can respond to the pastor's call, this call from Head of Universe with this song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Let's sing this as our have a time of offering. 以下是奉献的诗歌，奉献的时候请一起唱这首歌献给于主，唱三节。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国计，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爱感动，愿我将主走路，我不遵从主的路，愿我靠世上重量，赞美我荣耀之光，赞美我荣耀之光，愿我尽心献祭你，不为自己留。 Let's all stand, 请一起起立，一起唱这首歌，这是最后一节。 那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 Rusty 牧师来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分享释放你的信息。主要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创造了万物为我们，你又把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赐给我们，他已经完成了在我们地上的救赎的这功，已经坐在了 我们的主，你的天父的右手右边，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给我们一个多么美好的盼望。主啊，请你赐给我们我们所拥有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读经，通过祷告，来更好的与我们的主耶稣来进行交通，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聆听我们主耶稣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我们有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今天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奉献出来，用在你所喜欢的事工上，请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用好你所这份礼物。我们请你继续看守保守带领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脚步。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所求，阿门。 请继续站立，我们唱荣耀三一颂，归荣耀给我们上帝。 Let's sing doxology and give glory to our God。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我主耶稣基督行他心里所喜悦的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Please be seated in meditation.姐妹平安，啊，今天啊，很抱歉没有这个周报哈，因为沟通上啊没有沟通好，衔接好哈，抱歉。那我想报一下，就是这个星期，简单的报一下关于这个星期的报告事项。我们这个first of all, we thank Reverend Rusty, for his good messages. May God bless him and his family.他今天呢，他有急事，所以他先走了哈。我们也非常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信息。那另外呢，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啊，有磐石团契啊，7月23号星期六下午5点在教会有磐石团契啊，这个希望大家都来参加啊。你年龄不到磐石也欢迎来参加哈，感谢主。另外呢，我们是再报一下，就是校园团契的迎新活动，还是在筹备当中啊，很快呢就到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可以帮助的，都。 都和我们的肖正弟兄联系啊，因为这个迎新活动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使别人得到福音的种子啊，我们感谢主。另外呢，成人主日学我们今天继续进行啊，这个第四季度我们的主日学是以研读圣经的这个圣经人物为主题。今天呢，我们学到了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下一讲呢，还是讲耶利米啊，第二讲耶利米。那么这个讲耶利米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你看圣经看不大懂的啊，你讲先知讲人物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历史背景，比你读啊自己读要好得多哈、啊。要知道一些历史人物，知道一些先知的情况，另外知道旧约那个它的结构啊，是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感谢主。另外呢，我们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上一周一连三周呢，有下一季度这个执事的候选的轮流的见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名啊、本周呢是李银梅给我们做见证，我们欢迎李银梅弟兄又次见面啊，在吧。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啊、感谢神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来做见证哈。几个礼拜前牧师跟我谈话哈，说那个执事会啊、提名我那个竞选下一届的执事啊、我就觉得真的心里很矛盾哈。一方面呢觉得是啊、牧师执事同工的信任，也是啊、对我过去侍奉的肯定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啊，觉得自己真的是好像不一定能胜任哈，所以觉得心里面比较啊担心，啊，怕自己做的不好，让神有亏欠，也是啊亏欠了人哈。但是经过祷告以后呢，我觉得神给我平安，就说。如果不是神的意思，那我就不会当选哈。如果是神的意思，我当选的话，那他一定会赐给我力量，能够啊、能够做好这个工作。所以呢，我就啊、答应了牧师这个邀请，也是啊、感谢神。那我个人的见证呢，我就说简短的讲一下我自己啊、这些年的心理的。历程，我是1997年啊、在 Louisiana Baton Rouge Louisiana， 就是在史长老跟丁教授他们那个教会里面啊、信主的。那同年的感恩节呢，是我跟我先生一同受洗归主的名下。算过来到今天是13年多哈 ，almost 要14年，是到了 teenager 的年龄。我说说到 teenager 我心里比较担心哈，因为家里有一个 teenager， 还有一个将要进入 teenager 的年龄，是也是看到 teenager 的话比较反叛，我说真的是求神怜悯，希望我这个啊属灵里面的 teenager 的年龄的话不要经过这个叛逆期啊。那信主啊这十几年来呢，我发现自己啊、在信仰上呢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哈。啊、总体说来呢有这个啊、三方面的变化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自己对神的认识呢，就是从啊、理性的认识啊、升高到感性的经历哈。当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其实神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啊，就是，但是就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位圣经上给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有，真的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我们要啊，经常的和这位神来交通，我们祷告、读他的话语，我们也要来敬拜他，也要来侍奉他，也要来传扬他的福音。啊，当时呢，就是说啊，最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因为。主要是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但是呢，经历多年来也是神的恩典，就是这十几年来也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在工作上面，真的是在生命的 啊，很多事情上面都经历神的啊保守，经历神的看顾，也是神啊，也是啊，在神的话语上面也是感谢神，然后我有花一些时间读神圣经，然后也是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听一些属灵的广播，我觉得对我的灵命的啊帮助很大，所以能够在灵里面成长。所以呢，今天仍然是啊，仍然是相信这么一位神哈，仍然是愿意来啊敬拜他，来侍奉他。但是呢，今天啊不再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而是因为啊真的是我们自己灵里面的一个渴慕，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就渴慕来敬拜神，然后啊不管是时时刻刻都渴慕与这位神来有一个啊很好的交通，就渴慕神的同在，渴慕亲近神，感谢神。这真的是啊真的是让我能够从啊理性上的认识能够来真正的感性的认识神。就像那个约伯所说的哈，以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虽然说没有生命里面其实一直也比较顺利，并没有经历像约伯那样的啊那么 dramatic 的那个就生命的那么样的打击，可是我神的也是在这个很多事情上让我能够经历他。啊，第二点的改变呢是啊是从信仰是作为一个生活的点缀，能够进入到啊信仰是生活的中心。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啊这不是好像礼拜五来查经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基督徒。可是，一走出教会的门，然后就回到了以前的生活。所以说啊，信仰真的是啊一个生活的点缀。好像我需要神的时候，我就来祷告神，我就来啊求耶稣来帮助。然后啊，但是呢，不需要他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过得挺好的。但是。现在是我觉得是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让我能够亲身经历他以后，你就发现你的信仰不再是一个点缀，而是信仰是你生活的必须。因为你每一天早晨起来就是感谢神，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也是求神在这一天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让我能够在凡事上都能遵行他的旨意，然后讨他的喜悦。所以说在生活里面呢，工作上面呢，家庭的事情啊，教导孩子的事情啊，不管是大事小事，我觉得你做每一个决定，你就要先来询问神的意思，说神啊，你在世界上面，你对我的讲话，让我知道怎么样做，因为我不愿意真的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就像今天这个牧师哈讲的，就是说当神跟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要来接听哈。所以说，然后当我们真的是预备自己的心来听神的话的话，去真的发现神在很小的事情上都在跟你说话。感谢神，我自己的生活有这样的见证。这是第二点的变化哈，就是信仰从生活的点缀成为生活的中心哈。虽然现在还没有人做到像保罗那样，真的是就是生死都是主的人，我想真的是这也是我的愿望，也是希望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说，主啊，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哈。第三点的变化呢，就是说在祷告中的变化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求神给我预备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听话的孩子凡事顺利哈，就是这样一些，就是祷告中祈求的更多的是神神的祝福。可是现在我想所祈求的是不一样。今天我愿意真的是愿意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就是说能够看见这些物今生的这些东西呢是真的是短暂的，唯有那看不见的那属神的事情才是永恒的。所以呢现在的祷告也是更多的能够追求神，能够寻求神的国度哈。最近我们也是在学习传福音的时候，就那个夏薇姐妹有带领我们学习诗篇六十七篇。我觉得神是借着这一真的是这一这些经文真的是一直来鼓励我，也是能够来帮助我能够看得更远，看到的是 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啊，待这世上的一切啊，然后真的是现在的祷告呢，是啊，能够真的是啊，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们愿意祈求这个世界能够得知神的道路啊，万国得知神的救恩，愿万民都来称赞神啊，真的是愿地的士族都要来敬畏他。真的是感谢神，神确实是活生生的神，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看见自己啊，真的是唯有神才能做的改变。然后看见也是平时不太去回顾一些历史哈，但最近说要做见证，我就说哎呀，我说想想过去这十几年来的，真的是啊走过的啊东西，然后心里的改变，然后真是一回顾一吓一跳，真的是啊都忘记了数算神的恩典，真的一数算的话，真的是能够啊。真的能够是深刻的体验到神，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是改变人心的神，他能够神啊行奇妙作为的神，感谢主啊！这次呢也是感谢大家的信任哈，也是感谢啊众弟兄姐妹的鼓励，也是更是感谢神的恩典。如果能够啊这次能够啊当选的话，愿意啊尽力的配合牧师和执事同工们和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啊来兴旺神的福音，能够来啊做好教会的啊各样的事工。那今天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祈求哈，就是。啊，祈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哈，包括我自己，在我们这个即将开始的新的一个年度呢，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更加的热爱神，我们能够更加的啊，能够来努力的侍奉神啊。然后我也是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神啊，他将在我们啊 NCBC 在我们每一位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奇妙的大事来献上感恩。就像刚刚这个Rusty 牧师说的，耶稣基督已经在神的右手坐下了，他已经成就了一切。虽然在我们看来今天还是一个过程，明年也还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受着时间的限制，我们所走过的是一个过程，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是在神而言，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这一切已经成就了，就算是明年一年的事工，其实神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工，只是在这当中他要我们来经历他。所以呢，我真的是愿意来为在将来一年神所要成就的一切来献上感恩，真的是愿一切荣耀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Amen。